点当，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今日啊，知唔知咩日子啊？ 今日系星期三啦， 冇错啊， 年初五咁嘅样啊， 系点啊？ 系咪骚动音乐啦？咁啊，再次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好多嘅朋友仔可能都已经 大家见面， 再次同大家见面，冇错。因为 嘅琴日之后再同大家见面啦。 因为同埋咧，即系早几日都仲系公众假期嘛。咁好多可能即系如果翻工听嘅朋友仔咧， 今日第一次 今日听翻嘅。 系啊， 再次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先啦， 身体健康啊， 龙 马精神啊， 大吉大利。今晚我 咩啊？ 准备好啦， 系啊，因为都系情人节，都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啦。 系 今日 look social media 已经见到嗰个每年都会俾人攞出嚟 分享一次嗰个唔知阿咩生啊，系嘛？ 唔好 影，唔好影，呢棵唔影得噶，呢棵唔影得。 我老婆唔知啊，咁 系咁啊，大家都希望大家系做好咗呢个准备嘅吓。 系 都即系一年一度啦，二十四情人节。 今日亦都要准备好呢个心情啦，因为适逢啊呢一个龙年第一个出现嘅嘉宾又系情人节， 非常之霹雳啦， 系 非常之犀利，砰砰声一次过送俾大家啦。 系 就有啊，我哋五点半仲有 Lolly Talk 嘅出现啦，亦都系加长版嘅一个访问啦吓。咁啊喺新年同时间系情人节呢个日子， 热闹闹啦， 热闹闹同大家过啦。 我哋又 分嘅， 逐一送咗每人嗱，平时就用 Lolly Talk 呢个名啊，今次我哋用佢哋本人个名，每人都送一个挥春啦。系啊，所以头先啲猫哋讲啲四字祝贺说话咧，讲到朗朗上口， 好似好顺咁样，因为平时就系我嚟谂呢啲挥。春啊，卷轴啊，成日用啊， 系啊，咁啊，究竟系送咗啲乜嘢俾佢哋八位咧？咁啊，可以都睇得到啦。咁啊，跟住亦都呢个半钟，我哋会倾咗啲咩？倾咗好多嘢。咁啊，咁大家就可以听下五点半到七点钟都会听到 Lolly Talk 嘅访问啦。咁当然亦都唔少得会介绍佢哋新歌《六度相隔理论》嘅。 冇错，咁啊，转头五点半就会听到佢哋嘅出现噶啦。咁啊，呢度少时间咧，想讲嘅就系咧，即知道今晚情人节好大件事啊，即系好多嘅朋友仔可能都会出下街食饭。 南北位啊，话你听。 位啊，可能买礼物即系买花嗰啲，可能好 last minute 先去买嘅，就祝大家好运。 今晚食中餐都唔系咁容易啊！呢个策略今年用唔到啊！ 系、哦，你讲得啱、哦，真系、哦、往年你情人节临 last book 唔到位唔紧要，我哋不如食下中餐啦、 啊，食下日本嘢嗰啲。但系而家有人同你争啊， 仲要撞正新年，所以难搞。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呢啲始终有伴侣一齐过咧，就点都开心嘅吓。买个豆腐花食都一样嘅啫啊。 代替花 系啦，代替花系啦，冇买花就买碗豆腐花啊，哇，或者西兰花， 哇，几好心思啊呢个人， 即刻冇咗啊！第二， 几 sweet 啊！ 但我想关心嘅嘢咧，并唔系呢啲即系可能有伴侣嘅人，我想关心一下一啲 冇 可能有啲朋友系单身啦，单身都可以过得好好啊，即系可能同朋友过也好，同屋企人过也好，上网搵人倾下偈也好，有一种嘅朋友仔，我觉得系惨啲嘅，喺我身边都有出现嘅。 就是到情人节先发现自己原来冇情人嘅人。 点样为止到情人节先发现冇呢？ 因为原来呢个世界上是真的会有一些 case 咁样啦，就是身边有啲认识嘅人啦，就是咁样嘅，就是一路以嚟都知道佢有一啲嘅发展对象咁样，咁啊都一路觉得佢啱，都好似几好啊，即系等佢高兴啦。作为即系认识佢嘅人嚟讲，都觉得啊，咁一路以嚟都叫做有个人陪伴下，一齐行佢人生要行嘅路，系一件几美好嘅事情。咁啊，又好似大家好投契，可能出街食饭啊，各方面啊，做嘢啊，都好夹嘅。咁会觉得啊，咁呢件事情都几理想，几美好。咁但系偏偏呢又好有趣嘅，即係因為可能大家年輕人咧，而家好中意即係嗰個關係叫做唔會好似我哋以前比較老派啲咧，就好中意啲嘢講到實牙實齒咁樣，好確立噶嘛，即係爭在未開份 contract 咁解嘅啫嚇。 嗰份 contract 喺結婚時候開啦。 咁但係可能而家有一啲就大家總之啱嘅，啱傾嘅，或者嗰、那個即係感覺上係啱嘅，咁咪唔使。 唔使讲咁白啦，总之明噶啦 ，大家即系自己多啲嘅时间可以 心照啊， 对方心照啦咁样。 当你同一个你中意嘅人讲心照， 就系啦。咁点知咧？即系一个咁样嘅 case 就系可能呢个关系持续咗一年咁样左右嘅时间啦。然后即系一路都相安无事嘅，即系每个礼拜甚或乎可能一路都有出街啊、食饭啊、睇戏啊，即系正常嘅一啲拍拖活动咁样啦，直至到 情人节， 去到情人节，咁然后有个朋友仔就好又唔系满心欢喜嘅，但系已经做好咗个心理准备啊，就系会谂定食啲乜嘢 ，book 定台啊，做足一啲嘅礼节，买定啲礼物啊，对方中意啲乜嘢，一早已经探定。 即系个男仔系咁样准备啦， 系啦， 咪已经铺咗成年啊嘛，你又觉得 错啦？ 哇，个女仔又同我出街食饭，又咁 close， 咁 系啦， 好大机会啊！ 咁所以今年即系都应该要即系庆祝下啦，咁样即系虽然一路都冇好确立过呢样嘢，咁但系好咯，去到即系临。呢、這個情人節前一個禮拜咧，咁、那個男仔就開始好緊張啦，即係覺得啊，即係都雖然心入邊覺得係噶啦，啱係會一齊過噶啦，係你噶，肯定就是你噶啦嚇。點知咧就一路都即係未聽見對方講話啊嗰日嘅安排想點，未聽見佢講嘅，咁啊唯有探下佢口風啦。你年初四五嗰啲有咩做啊？想去拜年啊？系嘛，即 系 都系啦，特登扮下嘢嘅，即系都得哇！今年啊更加好啦，有呢个藉口嘛吓。 初四初五有咩搞 啊？初四初五晒拜年啊，初三拜晒未啊？咁嗰啲咁啊，好啦，听到对方唔使拜年、啊嗯、，OK 啦，即系已经预咗时间俾我啦，赢咗一半啦，啊，嗰、那个信心喺晒度啦。点知 太有自信， 就去到前日定琴日佢話啊，咁你星期三晚想食咩啊？咁樣，對方同佢講， 我約咗人。 星期三我冇諗住同你過，我冇諗住同你過。乜你想約我嘅？原來咁樣，即係一年嘅時間， 係 換嚟嘅一句就係、是、我冇諗住同你過，同埋嗱，我唔知道。到底是哪个位置上出事啊？可能有时是不是太迟冇开口问人，是不是太怕丑令到觉得哎你有冇心㗎、所以搞到即是最后可能那个女仔都自己心淡啦，咁就觉得哎咁算啦，你都唔问我就唔预个时间俾你啦咁样。 咁佢係约咗其他人嘅、那个女仔。 佢那个男仔冇问到个女仔到底有冇约到其他人。 佢 只係 知道 最后佢约唔到个女仔出街。 哦，即个结果系今晚系约唔到， 约唔到噶啦，系约唔到噶啦，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系甚或乎啦，我觉得比起即系有好多可能情人节咁，可能有一啲单身暂时未有伴侣嘅 朋友仔可能會覺得，唉，咁又係你哋慶祝得你哋開心，但 係佢都用咗一年嘅時間鋪排。 係啦，佢都要用一年時間鋪排。有時我覺得呢啲 case 係即係嗰個心機用得仲多嘅，咁啊更加之傷嘅。咁啊，所以如果你身邊都有啲咁嘅朋友咧，都關心下佢， 叫佢今晚早啲瞓咯。快啲去到25号， 有啲咩过咗就冇事了。 有啲咩嘅，有啲咩嘅心得俾一啲今日冇情人陪伴嘅人，叫佢今晚早啲瞓。 系啦，咁 或者今晚去睇戏咯，其实一个人 自己睇戏咯， 容易搵买买飞好多噶。 同埋咧，啲戏院就系呢啲节日咧。單丁位是最容易買的， 容易買的， 因為往年的經驗告訴我，很多人是會買單丁隔行，即明明是 同埋買啲恐怖啲嘅，或者一啲都唔甜蜜啊，死人冧樓嗰啲咧，咁嗰啲就容易買到噶啦。 咁新蒸頭又難啲嘅今年嚇，咁但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即係如果假設你今晚未有著落，未諗到可以點樣度過嘅，有好多選擇。 我想問有冇問多少少嗰個男仔，就係其實近呢一段時間，嗰個女仔。对佢嘅反应啊，各样有冇变化，定系其实差唔多啊？ 自己觉得冇，一路嘅相处都系咁样嘅，即系佢哋说不上系嗰啲超级甜蜜嗰种，但系即系嗰种一路以嚟嘅相处就系好似朋友以上啊。咁但係戀人又未完全滿到嗰一種，咁諗住啊，今日都叫做可以食到個糊啦。咁點知就都原來有呢、這個世界冇嘢係有包保啊，所以證明 係啦， 冇寫包單㗎。 但咁佢就嗰段放棄，即係冇落多兩錢肉緊去。 佢呢一刻係用緊一個比較 以退為進， 或者可能佢覺得用緊自己一個比較成熟啲嘅諗法去劏到呢件事， 係唔捋啦， 即係無謂啦。佢覺得咁大個人就無謂啦，即係好嚟好去，你咁樣講，我明白咗，咁就無謂，好似個小朋友 咁啊，有緣再會啦。 係啦，咁啊有緣再即係之後可能有機會，你仲想出嚟食下飯嘅，見個面嘅，咁咪再算咯。咁但係呢一刻可能你唔係 ready 同我一齊去過呢個日子嘅，咁就我亦都無謂去夾硬啊，好似要喺你身上攞到啲咩咁啦。 我想問，咁其實喺身邊嘅朋友眼中。佢两个系咪？ 其实身边嘅朋友都劝过佢好耐噶啦， 即系劝个男仔， 劝过男仔好耐， 识个女仔嘅大家， 唔识嘅，但系即系好多资讯都系透过个男仔把口嗰度得到， 因为呢个太唔客观。 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啲朋友都会劝下佢，就系话你唔好咁淡定，即系呢个世界唔系围住你转噶啲嘢，即系你唔好以为自己覺得個關係好舒服，就已經當咗係先得啦。即係你都要諗多一步，睇下對方個反應係咪真係咁，同你諗嘅嘢係咪真係咁咧？咁原來有時啲嘢就係會一廂情願嘅。 哦，好慘！因為同埋啲時機嘅嘢好得意，即係兩個人，譬如一男一女，真係我身邊都有朋友係咁樣嘅，即係都即係都係成熟嗰啲，即係唔係廿歲頭嗰種啦。 嗯， 咁誒兩個都識咗一段時間，咁誒大家個。叫做點樣講咧？即係一開頭嘅時候，可能係個男仔中意個女仔多啲嘅，係啦。咁啊，但係個女仔就可能後知後覺啲，或者慢熱啲啦，喺一個關係上面好多原因嘅。 會啊，會啊。 係啦，咁跟住咁，但係可能花咗大半年時間嘅男仔都叫做付出咗好多啊，或者都有時都明示暗示好多都講咗，咁啊，但係又好似無功而回。 OK， 咁於是乎就啊，咁唔緊要啦。咁啊，對方都好似冇乜反應咁，咪繼續做翻舒舒服服嘅朋友咁啦。 即係有時冇答案都係一個答案嘛，冇表態一個答案嚟噶嘛。 係啦，咁啊，但係好得意嘅就係當個男仔開始叫做friend 慢慢步向 friend zone 嘅時候，一個女仔咧。那個感覺就嚟啦，即係佢遲嚟咗啦，咁樣樣，係啦，就調翻轉啦。咁個女仔就好似突然之間又變 覺醒咗， 係啦，覺醒咗突然之間。 其實佢對我真係好好。 係啦，然之後就會開始嘅舉動會有少少， 我有時會睇落去或者聽佢講，好似一個另一半咁樣，即係會嘘寒問暖啊，或者有時都會啊啲朋友嘅聚會又會出席啊，跟住咧有陣時又會好似啊有種好似阿嫂嘅感覺咁樣照顧下大家，你當係咁樣啦。係、 哦、 啦，即係但係最得意就係嗰個時機唔同啦，因為喺呢個 moment 嘅時候，嗰、那個男仔已經佢你等佢 所識咗啦， 係啦，即係已經當咗一個朋友啦咁。所以就係、是、即到而家都未有 結果嘅， 未有進一步發展係點啊？只不過兩個人即係個 stage 唔一樣咯。 係timing 問題咯，即係記得有時有時有啲機會咧喺人生當中可能得一次嘅，咁你嗰一次你要好好把握住，唔好令自己後悔嚇。係 啊， 咁當然亦都唔係叫你亂咁嚟，即係唔好識咗一個人一日我要把握住呢个机会啊，就走去问人啦。 就好似投资一样，有嗰啲叫做咩入市同埋离场嘅时机啦， 系、哎、啊， 中间有好多唔同嘅指标啦。咁啊，而啲指标咧，通常都系有好多种，冇一个单一指标咧可以俾到一个答案嚟嘅。 系 而嗰样嘢，亦都冇人知道，即系冇得讲实嘅，同、爱情系一模一样嘅。 呢、這个形容真系好好啊，大师！ 爱情投资学 咁、 啊，我都系跟专家的神学嘅。 咁佢而家呢个算唔算真系我个朋友呢个 case 系咪应该要指示离场咧？大师， 佢又未入，佢都未入市啊，咪继续观望下咯，都未入市，佢冇入到市。 同埋睇下有冇人接货咯，咁样系嘛？ 同埋有阵时咧，平时忙还忙，个人好多嘢要忙，好多嘢处理咧，呢啲爱情啊，或者你嗰啲投资一样，佢都要处理一下嘅。因为总有机会，你一个唔觉意就走漏眼，错失咗好多时机啊！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账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上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最想见到边个唔系今日先知啊，早啲约定啊嘛。冯伟谦 feature 有 Mark 嘅 All That I Want。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股在龙年首个交易日红盘低开高收，恒生指数收市报15879点，上升132点，升幅0.8%。科技指数升超过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龙年审慎乐观，又认为股市或会有龙年效应。今年有不少因素支持资产市场。港交所主席史美伦就话，完全不同意近期有关香港市场悲观或已终结的言论，强调不能够低估香港的韧力。今日是情人节，不少人提前订座，准备到餐厅吃晚饭庆祝。有尖沙咀的餐厅70多个座位已经订满。餐饮集团传讯总监林柏希话，餐厅属于中高价位的精致餐饮，适合二人享用。加上星期三是工作日，客人倾向留港消费。今晚的生意比农历新年四日假期增长50%甚至80%，是新春市道生意最好的一晚。他又说，农历新年期间可能因为餐厅的种类以及不少港人外游，所以生意一般。林柏希说，今晚的餐牌没有大改动，只是优化食物，加入情人节特色，也都不敢大幅加价。他估计90%的客人是本地人，已经预留额外人手提供服务，包括从其他餐厅抽调员工以及聘请兼职人员。印尼大选投票结束，非官方的票站调查显示，在已经点算的50%抽样选票当中，72岁的总统候选人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取得近60%选票，大幅领先其余两个总统候选人。外界关注今次选举是否有候选人符合胜选条件，在首轮选出正副总统。除了普拉博沃之外，另外两个总统候选人分别是中爪哇省前省长金贾尔以及雅加达首都特区前省长阿尼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据报正考虑在下个月访问南韩。日本富士电视台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岸田计划下个月20日前往南韩，与总统尹锡悦会谈，讨论包括北韩在内的议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未有证实报道内容，但强调日韩是重要的邻国，应该合作解决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双方会保持密切沟通。岸田去年5月亦都曾经到访南韩，作为两国领导人穿梭外交的一部分。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有阿峰和你看看外面的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在各区的隧道都是大致畅顺的，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较为车多，龙尾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山顶道来回介乎马纪仙峡道和山顶广场一带较为繁忙，另外马纪仙峡道上行近山顶道都是较为挤塞的。现在马纪仙峡道上行龙尾去到近梅道的位置，而山顶道上行的龙尾就在山顶道30号。市民来往山顶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是山顶缆车。九龙区的路面情况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慢车的，龙尾现在在果栏。跟住提翻你一些封路措施，广东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深水埗方向近登打士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另外因为大埔林村许愿节附近就视乎交通情况会实施这个封路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倩啊，放心啦，佢哋已经落出去救罗本噶啦，罗本一定会冇事噶。 天意弄人，上山救人嘅展颜同埋罗本都分别出事，展颜获救，但罗本就未有消息，大家救唔救到佢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恭喜发财， 祝全港打工仔步步高升，一切顺利， 仲要出入平安，开工大吉啊！ 最紧要系大家都积极关注职业安全同埋办公室工作安全， 咁样所有职安风险危机就完全 no say 啦。想知道多啲办公室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安全措施做到足，开工大吉，迎春又自福。我系陈天豪，依局。 严威又有一堆 CD 俾你啊！ 阿 Lu， 上次你咪俾咗堆卡通主题曲我咯，今次哇特别版嚟嘅呢啲。 算啦，依家好多都上网听噶啦嘛，你攞去啊！ 啊，听 CD 啊真系唔同噶，嗱，仲有歌词影集啦，啊，有啲仲有赠品添噶。 赠品？ 系啊，有赠品噶，咁你就要听实呢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骚动音乐龙年啊，第一个嘉宾啊，交俾你介绍自己啦。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Lolita， 欢迎 Lolita。 气氛啦， 系啊，喺呢一个新蒸头第一个嘉宾啦，年初五同时都系一个情人节啦，就有 Lolly Talk 嘅亲喺度嘅，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可唔可以情人节快乐埋噶？ 情人节快 乐，都得，你送上啲乜啊？芬臣叔叔，你仲有咩？ 好啦，我满足啦。后面嗰啲靠你啦， 系啦，咁啊，因为喺呢一个嘅新春阶段咧，今次我哋送俾你哋咁多位咧，就每人咧有一句嘅，之前就 Lolly Talk 啦，今日用你哋每人个名咧，一句有一个挥春送俾你哋嘅，系啦，咁我哋就逐句揭晓送上第一张先咯， 排名不分先后嘅， 系 随机抽出嚟啦， 系啊，好似盲盒咁啊，第一个 会系边个咧？ 呢一个代为接收嘅， 代为接收嘅呢一个要 系啊， 胆大包天。送俾阿蛋嘅， 送俾阿蛋有一个寓意嘅，即系喺表演啊各样嘢上面多啲信心啊，个胆可以大啲嘅意思嚟嘅。 好好啊，你谂得。 喂，我哋有夹过嘅谂过噶，唔系乱嚟噶嘛你。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就你代为接收，俾阿蛋嘅，跟住第二句啦。 第二句啦， 呢个系俾阿 系边个咧？阿 Tanya 嘅， 好似好打扮噶。 系啊，呢一句就系啊。 哦 ，Tanya 尖嘴你。 你牙尖嘴利， 系啊，足完啦，系啊，即系喺，系啊，即系可以牙尖嘴利多啲咧，即系喺分享啊、讲嘢上面更加叻咁样样。 写得好靓 嘅 都，仲 有英文。 系啊，用咗因为嗰个摊字呢个音咧，我哋真觉得真系可以谂嘅，但系最后谂唔到咧，就用牙个牙字咁样。 好啊， 系啦， 牙 係啊，又食過牙嗰，因為都係嘅，即係譬如我哋做咗咁多次訪問，一次一次會見到即係阿攤咧，即係講嘢上面越嚟越多，亦都會好願意 share 啦， 有信心啊， 係啊，你自己覺唔覺得而家自己去 share 上面冇以前咁怕醜或者咁驚㗎？ 我覺得同埋唔係都喺騷動音樂度好 relax 嘅感覺嘅，所以都會想分享一下，希望新一年更加。 Tania， 尖嘴嚟 ，Tania， 尖嘴嚟，耶！好，好啦，跟住呢一个，哇，呢个劲啊， 呢个犀利啊，呢个， 呢 句 Cindy 嘅 ，Cindy 嘅， 系，要唔要估下先噶？你， 先系好易， 系，好易噶，呢个劲啊，呢个， 美若 美若天 Cindy 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系啊，继续越嚟越靓，美若天仙啊，呢一个， 多谢， 好啊，跟住呢一句啊， 下一句。 呢、這个劲啊！ 呢、這个 每一句都系咁讲劲啊！ 呢、這个系 Yanny 嘅， 系 呢一句系啊 ，Yanny 哈哈大笑，系啦，因为都系喺我哋做访问当中都会理解到你系一个馅包代表啦，好多时候都 系 系啦，咁啊，但系可以笑多啲啊，新嘅 keep 住开心啊， 已经红晒啦，块面都 系啊，佢反而可以哈哈哈俾你啦， 大笑之歌啊，可以 系啊，跟住呢一个 好。 美美嘅呢、這 个，美美嘅，哇！呢、這个好犀利， 呢、這个最多字嘅呢、這 个天才级啊！谂到呢一句真系， 呢个就系啊，年头好到年尾恩啊！ 哇！年尾恩，点解佢嗰句特别好咁样啊？ 系咪大家都好中意呢句啊？好似系， 好 ，thank you，thank you。 年头好到年尾啊！呢个本身系嗰啲咩欢乐年年啊嗰啲，但我想再劲啲啊，系啊，即系劲年头好到年尾啊，跟住去到下一年嘅时候先再谂过个新嘅俾你啊。 哦，呢一个跟住就系阿 U 嘅， 阿 U 嘅，结合翻而家嘅状态，我觉得 好劲啊， 系啊， 无所不晓然啊， 哇，系啊，即系其实学业进步嘅一个变奏，读书上面啊各样嘢，即系识多啲，见多啲咁样， 成绩好啊吓， 成绩好系，而家读书上面各样嘢 OK 嘛？ OK 啊，我新一年继续无所不晓。 系好啦，跟住下一卷呢一个咧， 呢一个系阿妹嘅， 系 就系天之聪敏桥。 我中意啊，我中意系我个中文名啊。 系我哋有谂过系用阿妹定系用中文名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写出嚟好似几好睇，同埋 好靓。 系啊，我想系我屋企人先至会叫我敏桥咁样咯，所以好有 敏桥。 系啊，你都当我哋系屋企人好，我哋做敏桥啦，劲唔知丑咁啊！ 你而家仲讲紧住就阿敏桥， 阿敏桥啊，系阿敏桥啊，你觉得点啊？咁啊， 好啦，咁啊，最后就系 Elka 啦，呢一句天之骄子期啊， 子期啊，系啊，人中之龙，天之骄子啊，呢个意思啊。系啊，希望你哋几位都中意我哋今次呢个特别版嘅呢个挥春啊，送俾你哋。 多谢。 系啊，即系喺新嘅一年啦，其实即系一个好似 recap 咁样睇翻之前啦，即系呢啲系一啲祝愿，希望今年你继续顺顺利利。但系喺上一个 chapter 上面，即系譬如 concert 上面系一个好大嘅一步啦。之前去睇你哋嘅 concert， 其实而家过咗一段时间，你哋系咪都已经叫做即系消化咗成个 concert 之后嘅心情啊？啲话其实都仲间唔中都会攞出嚟回味一下，睇翻下啲片啊嗰种状态咧而家。 是啊，成日都聽到阿鄭紫棋啊，我成日都同我講，我琴日一又睇咗一次我哋演唱會啲片啊，你有冇興趣分享 一 下？ 係啊， 係 啊， 因為咧，其實喺我 YouTube 度咧， 係 真係時不時都會彈翻我哋演唱會啲片出嚟嘅。 係， 咁我就真係有時好無聊嘅時候，就諗住啊，再睇下有啲咩細節我哋之前睇唔到嘅，又或者係唔知道嘅事咁樣啦。但係即係。我想其實都有看過兩三次的某些片，跟住就都當中發現了很多不同我們當刻留意不到的一些小細節咯。 係，例如有些什麼可能你看得最多，可能那個 performance 啊，或者咁樣咧。 我是看得最多 idol 咯，我們 idol 的表演 係 啊，因為唔知啊，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挑戰日文歌嘛，咁就。其实我一直在研究大家的发音的都是有留意一下大家的发音， 如果发现哪个乡音特别厉 害， 大家都很好， 表现得很好，咁 啊，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系 嘅， 系，所以嗰一 part 自己会回味得最多嘅，算系， 都唔系回味嘅，即系 会揿得出嚟睇得最多， 系啊， 咁啊，其他成员咧有冇呢段时间都会睇翻 show 上面自己嘅部分啊，或者其他 part 咁样？ 我想讲，我反而系完咗 show 之后咧，我系唔系好敢开翻嚟睇啊，即系有一种啊，完咗就即系。 有時見到 YouTube 會彈啲片出嚟，跟住我都唔好啦，係啊，即係唔使睇啦，即係都過咗去啦，有少少呢種感覺啦。即係我唔知道係出於咩原因啦，可能係自己覺得有好多嘢做得唔夠好啊，即係仲有進步嘅空間啊，或者可能係即係我覺得係純粹基於呢、這個。唔係好有信心啊，即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就唔敢去睇啦。但係最近就睇翻嘅，即係我自己就即係又終於都肯去正視啦。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啊、原來哦，原來係咁樣嘅，即係其實反而係嗰一刻會好感動啦，即係終於完成咗呢個表演啦。跟住但係就。有冇人想补帮我补下佢？ 系想帮我帮敏桥啊？ 心情 帮敏桥好答佢，因为 系 我就系自己会，因为我哋有时候咧会喺台下噶嘛，跟住就系冇睇到台上面有啲 group 嘅表演，跟住我会特登喺 YouTube 地嚟开翻去睇下佢哋点样表演。 系有冇边诶，即系边啲成员边一啲嘅 part 数你自己好中意睇？即系你睇翻就哇，原来系咁样，真系原来系观众嘅角度睇嘅时候。 我除咗有睇诶 Cindy 嘅《红莲华》之外，其实我都有睇 Tanya 同 Yanny 嘅，但系都有睇，即系因为天平小队我都系听咗好多次，跟住系一路都有听。跟住咧，其实我系想讲我同妹妹个 part 嘅 drama 嘅，因为嗰阵时咧，其实喺台上面都戴咗耳望啦，跟住其实都唔系好听到观众嘅反应系点样嘅，同埋嗰阵时真系太紧张啦，即系好惊会讲漏或者系表现得唔好咁样，所以就睇翻片嗰阵时就终于 feel 到原来成个气氛系咁样咯。 系咯，你嗰 part 都可以讲嗰时度，因为我喺现场睇嘅时候就哇 拍晒手掌， 拍晒手掌啦，呢啲真系真心 friend 就可以攞出嚟咁样打边落去啦，咁样嗰种系啦，嗰种状态。你嗰阵时准备嘅时候系点样样咧？嗰 part 我觉得呢一个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本身我个性格咧，可能你而家个印象我嘅性格系一个 mean girl， 我放得开咯，我觉得喺嗰个 moment 嘅时候 系放得开。但系本身我自己喺演唱会之前咧，我系觉得哇咁样讲会唔会太 hurt 啊？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咁样讲出嚟有啲 hurt 咁样。但系完咗，即系喺中途咧，我就即系慢慢发现系即系开始嗰啲我哋自己讲翻出嚟嘅评论或者系出面嘅人嘅声音，就好似对我嚟讲已经开始冇咁 hurt， 同埋我自己好似喺中间去演绎嗰阵时候都慢慢识得去消化咯。 我觉得阿 U 咧喺呢一个环节之后咧，佢系个人嘅性格咧都变咗好多。即系头先所讲，系啊，佢放开咗好多，即系可能有时心里面嘅啲说话，可能佢都比较讲嘢细声啦，唔系好敢讲出嚟啦。但系之后演唱会完咗之后，佢系真系好够胆去将心里面嘅嘢好 firm 咁话俾我哋听。所以呢个系喺我觉得喺呢个演唱会当中，佢学会咗，同埋令到佢有个性格升华咗咗，好啲， 升华 成长咗，系啊， 成长咗， 系啊。咁你自己咧，即系嗰 part 你同阿 U 度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心理关口，自己都要挑战下？咁样噶嗰阵时， 都有噶，因为都首先啦，份稿啦就系咁不断改咗好多次，而且我都惊自己可能做得唔好，会影响到我个 partner U 啦，因为佢都好担心，所以我就唔俾自己有任何一个错嘅位啊，咁就好开心，我自己系真系。背曬啲稿，所有嘢係冇漏啦，所以都好開心。同埋我睇翻片係冇諗到啲 fans 啊，或者當場嘅觀眾嘅反應係咁樣嘅咯。我本身以為其實會唔會唔好笑咧？我睇翻 YouTube 嗰啲片係佢哋笑得勁大聲咯，即係平時我哋八個一齊都笑咁樣咯， 夾夾聲。 但係去度呢份稿嘅時候，有冇即係為咗即係希望增強喺台上面講出嚟嗰個信心，就事先即係每一個 Q 都問成員們嘅意見啊，攞 咗個 approval 先咁樣。 知唔知啊？ 我哋有， 係 啊，我哋搜集嗰陣時都係我哋八個一齊去搜集嗰啲內容嘅，即係我哋八個都係互相知即係可能我哋。讲阿妹咁样，跟住佢会自己话啊，不如讲到呢样嘢啦，我觉得好好笑喎、咁样。 即系大家都会俾啲料出嚟讲， 俾啲料出嚟，大家会去讨论咯。 系啊，同埋最记得啊，喺 Elka 面前， 你系成啊，你系成啊， 我系阿 成，今日系阿成啊， 有啲字不能够提 啊，我记得噶， 我到而家都仲记得我哋。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不用太快。 頭先咧，我講到即係譬如阿 Tanya 同埋 Yanny 嗰部分，就因為緊接咗一開場之後，跟住就係嗰 part， 其實我覺得壓力其實都會幾大。我諗喺你即係編排一個 run down 嘅時候，因為由一團八個去到得翻你兩個。 我想講，我哋編排之前咧，其實勁擔心 Tanya 會暈低咯，因為咧佢本身係一個勁容易暈同埋即係 體力。 體力比較 血虛， 係啦，虛嘅，但好彩最後佢冇，佢好精神，係啦， 佢好精神，佢表現非常之精神啊，係啊，有氣有力啊。 我想講咧，佢Tanya 真係好似完咗演唱會之後咧，佢個 身體好咗， 我呢 真係㗎， 係啊，你有冇發覺啊？ 係，其實我呢一年 強身健體嘅演唱 會，你做咗啲咩嚟？ 因為呢一年大過一個月啫，呢個月都冇事發生，所以都 OK。係 好誇張㗎！ 之前咧，我哋試過咧一齊上完堂之後咧，我哋一齊食嘢啦，佢突然間好暈啊！ 我係 好 暈嘅。正過嗰次啊， 係啊， 坐好多次。 同埋仲有啲時候咧，係咧佢突然間又係我哋跳完舞，跟住佢自己一個翻去啦，因為佢住嘅地方比較遠咁樣。跟住之後，突然間同我哋講：我頭先喺地鐵度咧。突然間黑咗一陣， 哇！好驚喎， 好大件事喎，你個狀況係。 唔係，但係因為我已經即係我知道我有個先兆嘅，我 feel 到我就嚟暈咧，我就會做一啲 防暈措施， 係防暈措施就係即係攞定啲糖喺個袋度。 係、有啲咩先兆你會知道自己會 就係 feel 到暈咯。係 啊，你個人會 心跳加速， 縮窄咗就係你 feel 你個頭有啲。跟住就會開始可能白白地啦，睇啲嘢 係白白地， 好嚴重啊！師傅你嗰啲 係白， 好驚啊！ 咁所以其實準備嗰 part 嘅時候，嗰時嘅體能上面有冇都花多少少時間去 train up？ 因為都連續去噶嘛，係 都有啊！即係做多咗 gym， 同埋可能我哋每次 run 嘅時候都係成 part 咁樣去 run 咯，即係成 part 即係講緊係五六首跳唱歌同一時間練，就直落咁樣，咁就可以 keep 住至少嗰個人係 keep 住跳緊 ，keep 住有 energy。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挑戰，還有我們事後完了演唱會之後，我們都想著是將這整部的內容一起大家一起 run 一次， 練一次，是啊，多練習這樣， 是啊，因為真的其實很累，是啊，其他本身不懂跳他們的部分的人 都要學 懂跳， 是啊，那我們選歌的時候呢，就是這一部分就是叫緊接了，你們兩個是不是自己都花了一些時間去想，這一部分承接著了，就是做一個怎樣的歌放下去呢？ 那時候我們都是跟導演有談啦，即係我諗過啊，既然我哋係跳唱嘅，都會想係一首可能一首比較柔軟一啲嘅性感風一啲或者成熟啲，但一首咧就想俾翻啲 energy， 因為我哋嗰首完咗就係八個人要出翻嚟啦嘛，咁所以就都有諗我哋又想揀翻啲本土即係本地歌手嘅一啲歌曲啦，所以最尾就係由 City Pop 同 Prince Joyce 又咁啱係，我覺得好開心係我哋都有問到其他成員攞意見，即係覺得啊，你哋覺得邊啲會適合我哋咧，或者聲線方面我哋點樣表達？ 擇會係最好呢，跟住大家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哋咯，所以卒之就揀咗呢兩 隻。係，同埋覺得嗰 part 嗰個氣場係好緊要，即係嗰個睇嘅時候，其中一樣最感受到就係、是，我、哦、突然之間你兩個好似變咗第二個人，係入咗個狀態，係咯、 yeah. 啊。我哋要除褸啊，因為除衫， 所以就變 了。可能平時因為大家好少睇到你呢一個面向， 係 啦，我哋就比較通常係唔係好講嘢， 係。 跟住就哇哦， 即系就突然之间就嚟了啦， 系啦， 系即系 practice 嘅时候，系咪即系呢一个都自己你哋两个都会特别好着重，即系嗰个 energy 嘅 deliver 嘅时候，点可以做得到嗰个力度咁样样？ 我都有成日观察 Yanny 系啲细节位点样做啊，或者佢啲神情，或者系边啲位俾多啲力嘅，边啲又收翻一啲，咁先做到嗰个 contrast 咁样。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演唱会系。在大家身上观察到很多，都学了很多。 同埋我觉得同 Tanya 好夹嘅系，我哋中意嘅嘢都好相似啦。同埋我哋会嗰种互相学习嗰个态度系。是两个人都有咯，跟住可能你个头呢个摆好啲，你手点样可以再靓啲？系喺个检讨大会咁样咯。Come and taste me.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funny?习惯吧，又收到你怨恨又预感，别说话，就请看看我动作动人。天外有人，抱歉，我是你在发问，请别费神。抱歉，要做转换气氛。Sweet girl， 我有种火焰渴望我。Sweet girl， 把这百种甜蜜为祸。我愿继续播，面具冷场撕裂我，像高气温吞炸在座。大队键盘站稿地发号使令，要 judge from 三条叉，独立得乱拆断鸭，别一动一坏因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日子三百个人十分，变真分清楚弱身，混中太浮 ，oh no need to worry about a new world。诺言继续播，你嘅冷漠杀掉我，就要狠角色温渣在座。 Lolly Talk 嘅一把火，So don't, young love 就渗进我的躯壳。 咁啊，苏童音乐继续有新一年第一个嘉宾 Lolly Talk 嘅咁多位，咁啊，我哋喺度回顾紧就系2023年或者兔年咧，对于你嚟讲最重要嘅一件事，一定系呢个音乐会啦。咁啊，头先都逐一讲紧自己嗰部分啦，亦都有提到 Cindy 你嗰 part 啦，自己去孭呢一个红年华呢一 part 又如何咧？ 我自己嗰 part 咧就系、是、我自己其实咧系同阿妹一样咧，就系、是、我系唔够胆睇翻啲片嘅喺演唱会之后嗰几日，我都隔咗一段时间先至够胆煲翻，尤其是红年华啦，即系可能其他例如女团 item 嗰个我系好中意嘅，我系会睇咗。好多次啦，但系红莲华嗰个真系一路都唔敢揿入去睇，因为我自己觉得两日嘅表演咧都有各自都有唔完美嘅地方，所以都觉得唉得两日，但我两日都做得唔够完美咁样，系啊，但系好开心就系咧，因为一开头咧其实讲同演唱会同导演讨论演唱会嘅内容嘅时候咧，其实系喺度谂紧啊，我哋点样分小组咁样啦，咁嗰次系最初步嘅时候，咁跟住咧我就自己问导演，我就话其实咧会唔会咧即系小组咧会唔可以可能我同阿 U 咁样有山羊座小队咁样咧，即系嗰啲 生出嚟啦，开始 真系有咁样谂过，跟住我就问佢，跟住佢就话我想你唱红莲华喎，咁样，跟住佢就突然间 counter offer 翻我，跟住我系觉得好开心嘅，同好 surprise 嘅。首先就系因为佢直接拣咗我最中意嘅日本歌手 Lisa 嘅歌俾我啦。咁然后第二就系因为红莲华呢首歌大家好多人都会好喜欢佢本身嗰个 message， 就系、是要点样去绽放，同埋要点样即系嗰个好热血、好有憧憬、好有希望嗰个意思。跟住我就。我是很担心的，但很开心的同时是很担心自己做得不好，那首歌真的很难很难，是啦。但是呢好咁啱地呢，因为我哋一路 keep 住有八个人一起上不同的唱歌堂啦。咁然后呢嗰两同佢开会之前嘅两三堂呢，我係咁啱係揀咗红莲华嚟练习嘅。係呀，跟住之后佢咁同我讲完之后呢，我係好即係我係嗰种心跳超快啦，跟住佢都好似几好啊！我近排都练紧呢首歌咯，好似都咁啱可以玩一下咁样。我系真系咁样，那个 audio 系劲啦啦咳咳咁样。就我系好开心可以表演到我自己最欣赏嘅日本歌手嘅歌咁样咯。因为都点讲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喺今次演唱会度都有拣翻，即系大家因为好多时候小组都系 cover 翻歌啦，咁都系拣翻自己都好欣赏嘅artist 嘅歌啦。咁同埋都系大家点解会可能追梦嘅一个理由啊，就系可能我。以前都會是因為某一些 artist 令到我會覺得、我都很想向音樂方面發展，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有他的音樂才華那麼厲害樣、所以就再將這件事再呈現在舞台上給人家看我們的初心樣、 但是當下因為我想觀眾或者樂迷去看你的 performance 會覺得你的信心是 100% 但是可能你心裡面就是、哇好害怕啊這樣啦其實你當初最即內心最糾結的位置是在哪裡？ 我當初內心最糾結，其實呢怎麼說呢，我是害怕因為日文我自己其實不是實際上真的很懂得日文的，所以呢我其實都是強硬背樣，即都是背一些發音這樣，都會很害怕自己會撈亂這樣，還有又是很難去唱啦，但我 on stage 的時候呢反而是興奮多啲咯，即係所以嗰一刻係已經唔記得曬自己好驚。嗰一刻最驚應該係最驚踩住嗰對高踭鞋哭親，係啊，因為咧我喺台底升上嚟嘅時候啦，咁然後仲要一路坐喺度行樓梯啦，咁我係本身畏高啦，跟住我記得我第一晚升上嚟嘅時候咧，我係突然間發現好高啊呢度咁樣。 上到去嗰下先 feel 到好高， 系啊，真系上到去嗰下先 feel 到原来好高咯。跟住我系好惊，所以之后第二日我就同翻导演组佢哋倾呢个问题啦，啊点样去处理？咁第二日就用咗 mic stand， 咁就冇咁担心啦。咁但我都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自己要克服嘅一样嘢咁样咯。系 咁啊 ，Eva， 你话咪睇下啲片，睇翻大啲日文，你有冇睇佢嗰啲日文？ 梗有啦，佢啲日文好正啊！佢讲得好，唔系啊，即系佢发音。 佢嗰句好正， 佢啲日文好正噶。 佢啲日文发音得好正啊！我觉得佢，因为其实我哋平时咧，即系我哋准备紧 idol 首歌，我哋都会要听佢嘅拼音啊、读音啊咁样噶嘛。我哋都有索取 Cindy 嘅意见同埋蛋嘅意见，因为佢哋本身都识啲日文嘅，即系同埋有 读文啫。 哦，系啦，留意开日本嘢，咁所以。 好正嘅你， 依家 就正啦。系咁你嗰 part 咧，系啦，即系阿妹啊 Elka 你哋 天平小队， 我都想补充翻咧，即系虽然我其实我到而家咧，我都未睇翻天平小队嘅片， 仲未睇过。 系啊，但系咧，啱啱喺度听大家讲嘅时候咧，我系谂翻，其实中间筹备，即系我哋一路喺度 prep 嘅过程咧，我觉得反而系令我好，好有另一種感覺，即係因為我哋平日係八個人一起去準備一首歌啦，然後每一次表演都係八個人，但係今次係分咗一個小隊咧，跟住仲要係齋唱歌啦，即係我覺得本來我會開始喜歡表演都係因為唱歌啦，然後而家可以喺屬於自己嘅舞台上面去就咁唱歌，即係有一種莫名嘅壓力啦，亦都係會覺得自己好似唔係好夠班去 carry 到呢件事啦，即係原來仲要係即係。我唔係自己一個嘛，我哋有三個人嘛，我哋要去一起去諗每一句要用咩語氣啊，即係點樣去達到個一致啊，即係呢啲好細微嘅位咧，係今次演唱會呢個小組先至可以令我感受得到咯。即係我覺得中間我哋一起協調嗰個過程係好好開心啊！ 珍惜 係啊，即係學到好多嘢咯， 了解咗自己好多其實都，即係我覺得喺呢、這個。籌備嘅當中，其實我哋都有諗過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呢一個 item 去表演一個唔同嘅自己俾人哋睇咯。即係可能我同阿妹或者阿蛋其實平時都偏多嘢講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我哋啊好嘈啊，好活潑啊，但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可以治愈到人哋心靈就靜啲嘅一面，俾人睇。 Day by day， 靠在窗边，托腮的过一天。Is love sweet as lonely？ 未 I taste it bad？ 网上播着你 IG reels， 戴相机你侧边，耳边反复播着你声线。拉近距离，白日梦中找你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想你这时像一起。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一笑一脑袋变慢 ，Missing you round and round。长夜中只顾着你的灯。双翘手臂，坐上梦中找你。Take me to the Milky Way， 执你注视像一起。Everything has slowed it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吻就完啦。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一路听你哋分享就系啱啱呢一个嘅演唱会对你嚟讲，2023年或者呢个兔年啊，即系对于嚟讲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啦。咁、至于嚟到新嘅一年咧，就你哋新嘅派台作品啊，《六度相隔理论》啦，系啦，呢一首作品啊嚟到呢一个 stage， 因为都系一个即系数字喺你嘅时候嚟到录呢一个啦。咁我好中意即系呢一首歌一开始听嘅时候就会有一啲譬如好 cheap tone 声嘅嗰种风格。咁啊呢一首歌都可以开始讲下，即系一开始嘅时候 demo 阶段啊，嗰时创作系点样开始啦？ 其实咧，六度相隔理论呢一首歌咧，最一开头咧，其实我系喺六月嘅时候，旧年六月嘅时候，即系做紧。同差不多做完四方舞之後啦，咁就係時候再寫新歌啦。咁嗰陣時諗緊寫咩歌好咧，咁樣咁一路都諗啊，不如又寫翻一啲好似講翻我哋八個人唔同性格，但係可以去齊集大家去努力去打怪啊、闖關啊，一啲比較二次元，我自己比較中意餅嘛。咁就不如試下將啲元素睇下會唔會可以都配合到落咯呢 top 到啊咁樣。咁但係咧嗰陣時都仲未有一個好大嘅靈感。咁但係去完我哋二人限定故事嗰 MV 嘅嗰個trip 之後咧，跟住咧，因為我哋嗰陣時每晚可能夜晚翻到去民宿咧，都係會上天台度同大家我哋八個再加埋我哋嘅 crew 一齊傾偈啊、食飯啊咁樣啦，真係好嘢，就好攰到大家都會談下心啊咁樣啦，睇住個月亮啊，睇住個天好靚咁樣一傾偈，跟住即係嗰啲 moment 係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嘅，跟住令到我完咗個 trip 之後啦，我覺得大家嗰個團結嘅力量係再升華咗一層，所以就覺得。是时候要写呢首歌啦，因为好真系唔知乜突然间，好似几啱写呢首歌喎呢个感觉。咁于是乎我喺其实 demo 嘅嗰个时候咧，已经将关于天台再相见嘅时候，我写咗齐集来屋顶再相见嘅呢一句喺个 chorus 嗰度咁样咯。跟住咁嗰阵时其实音乐上面咧，因为我交条 melody 俾阿鸡之后啦，咁佢都有帮呈现翻我觉得想做到嘅嗰个效果出嚟啦，就系好有热血嘅嗰啲动漫嘅开场歌嘅感觉啊！即系我好想呢首歌系大家一听嘅时候就会突然间好精神啊，好似要展开新一页，同埋要展开今日啊咁嘅感觉咯，咁样咁然后佢中间咧，同埋我亦都觉得Lolly Talk 嘅歌好似争一啲，就系会喺个pre-chorus 或者 bridge 嗰度有一个突然间好唔同嘅 musical 嘅 twist， 咁所以就将佢变成三拍咁样。去令到成件事又再夢幻啲咁樣咯。 係，因為你講過嗰種好動漫感覺嘅，除咗開場嘅時候，其實個尾都係嘅。 係啊， 即係個結尾嗰啲唔知嘟嘟嘟嘟，即係嗰啲係啦，即係又係好多睇嗰啲動畫嗰啲 OP 嘅時候咧，最尾就會有嗰種 有啲似係啊，有啲似有啲遊戲咧，有啲有啲遊戲嗰啲 game 咧，過咗個關之後咧，就會係嗰啲嘟嘟嘟咁樣。 Final Fantasy 啊嘛， 即係勝利。所以呢啲就係喺個遊，即係會諗住呢一啲嘅方向去做。咁頭先我提到阿雞就即係同 Lolly Talk 嘅音樂合作無間嘅一位音樂人啦。咁頭先講即係喺編曲上面都會有即係揾到佢去搞呢一啲部分係咪？ 係啊，喺 demo 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尋求佢嘅協助啦，去將呢一個氣氛呈現出嚟。咁但係嗰陣時咧就揾完佢之後啦，我哋呢首歌因為想揾翻高佬做監製啦，咁於是乎咧，我哋都再向高佬請教一下點樣去將呢首歌嘅編曲係再可以 enrich 到。咁但係其實咧喺演唱會嘅時候，即係我哋都有傾同高佬傾啊，咁我哋演唱會嘅時候要唔要已經改咗一個版本去咧？咁佢就覺得不如純粹地試下用咗呢個版本喺個演唱會度呈現俾大家聽先咁樣，因為嗰時都覺得差唔多噶啦，都似係呢一個路向咁樣。咁但係完咗演唱會之後咧，我哋大家都覺得呢首歌係對我哋好有意義。因为其实佢就系讲大家点样去相识，点样去结识啦。然后亦都系因为填词人送俾我哋嘅歌词入边咧，系蕴藏咗我哋喺呢500日以嚟做过嘅一啲唔同嘅经历，大大小小嘅事啦。咁所以大家都觉得其实经历完个演唱会之后，那个成件事好梦幻，好想将呢一个感觉再摆喺呢首歌度，然后将佢升华去呈现俾大家听。咁所以喺唔同嘅一啲位度咧，高佬再加多咗好多自己嘅心思落去啦，令到例如可能 chorus 嘅时候嗰个吉他声系超级热血啦。跟住 pre-chorus 嘅时候有马戏团嘅感觉啊，亦都有打游戏机嘅感觉啊，咁样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系会觉得今次嗰个版本同埋一开头我哋叫做六度分隔理论嘅时候嘅嗰个版本咧，系有少少唔同之余，系将佢再升华咗一层咯。 系，我即系嗰阵时个名就定住叫六度分隔理论，即系用翻本身 theory 个名先嘅。 系啊，嗰阵时系雷伟乐改嘅呢个名，但系咧点解叫相隔咧，都系因为雷伟乐嘅，因为咧佢睇完我哋嘅演唱会之后，佢觉得。 分隔呢樣嘢對 Lolita 嚟講實在太唔開心啦。佢覺得 Lolita 係唔會分開嘅，係啊，佢真係完咗演唱會突然間 text 我哋，佢就話：不如我哋，我話我有一個比較任性啲嘅想法，不如我哋將首歌改咗歌名叫做《六度相隔理論》啦，因為你哋好似唔會分開，你哋只會相隔，你哋只係相隔咗幾個人。 係我哋分開一日，我哋唔見一日都已經覺得好似好耐冇見。 係啊，所以就我覺得呢個舉動都係好 sweet 咯，即係呢一個 motive 都係令到我覺得啊，佢都有咁，即係佢睇完呢個 show 都會有咁嘅感覺咁樣。 係因為雷偉樂為你哋作緊《Separate 三分甜》嗰陣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禮物俾你哋啦。所以今次睇嗰份歌詞係黐線地勁多菜單，同埋嗰個心思係極誇張到係 極誇張。 你係覺得係癲嘅喎？呢個人點解可以咁樣整？所以我諗係咪你哋每一個人去錄嘅時候，可能對住自己嗰一 part 或者成份歌詞個感受，應該都每個人都會有一啲畫面或者係啦，即係嗰種佩服都有啲唔同。 我諗係大家聽第一次聽佢個版本嘅 demo 嘅時候，係啊，大家係好深刻嘅感受，佢哋喊到 順。係啊， 係。 我覺得係我記得第一次喺我哋係仲要。是去翻我哋排 exact 嘅嗰個排舞室，因為嗰個地方已經係聚集咗好多我哋啱啱group 埋一齊嘅回憶啦，跟住仲要聽咗錄到呢首歌嘅第一個版本嘅 demo 咁樣啦， 佢嘅填詞嘅版本 係啊，佢填詞咗嘅版本嘅 demo 啦，跟住係即係一路睇個歌詞，一路喺度聽，係好多好多回憶湧現咯。 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边相睇，平凡情往。来欲过欲过去搜集，山隔六个，要跟你一起。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尚未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最笨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梦最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倍功。 新聞回來之後會再聽 Lolly Talk 詳細介紹這首新歌《六度相隔理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情人节，一个直径12米的巨型漂浮红心，今日起在中环皇后像广场花园展出，一直至到元宵节。活动获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资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是今年多项盛事活动之一，将来会举办更多活动以展现香港的优势。有市民说红心具有特色，配合情人节的浪漫气氛，也有旅客说特登到港拍照打卡。另外，香港多个不同地点会有直径大约3米的漂浮红心快闪，包括旺角花墟、山顶广场、中环街市、大埔林村许愿广场等，每个地点快闪一日。其中在花墟道和园艺街交界展出的巨型漂浮红心装置距离地面大约7米。港股在龙年首个交易日红盘低开高收，恒生指数收市报15879点，升132点，升幅0.8%，科技指数升超过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对龙年审慎乐观，又认为股市或有龙年效应，今年有不少因素支持资产市场。港交所主席史美伦就说，完全不同意近期有关香港市场悲观或已终结的言论，强调不能够低估香港的韧力。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假日期间通关出入境安排大致畅顺，希望当局吸取今次经验，在其后的接听日子再延长通关，并在日后安排更多口岸实施24小时通关。另外，今年是国庆75周年，郑永信与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同传媒新春茶聚时话，特区政府可将庆祝国庆的元素融入旅游文化项目，并且希望国家再向香港赠送大红包，说好国家同香港特区故事。政府亦都可以向中央反映，透过特别处理方式让国家级珍贵文物到港作短期展览，并在本港各博物馆举办有关国家文化艺术或科学成就的主题展览或者是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雾。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冇显著车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啦，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而家比较多车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山顶嘅人流咧仍然系比较多啦，山顶道、马纪仙峡道嘅交通仲系比较繁忙噶。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往山顶。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比较多车，龙尾是过了窝打老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戏曲中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稍为多车。新界方面，林村公路近住林村许愿树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噶。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林村许愿节活动，直至到晚上7点，林村乡公所路介乎牌楼同埋林村乡公所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狡猾、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身，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精神精神 翻神，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新一年要为屋企人打气嘅话，你会用边首歌呢？ 波成，我老婆咪就我屋企人咯，所以我要用 Twins 嘅双气流帮佢打打气，话俾佢听你系世界上最靓嘅。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祝你跃龙门齐声咧！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收工音乐嘅访问咧，继续有 Lolly Talk 嘅，咁啊介绍紧你哋2024年嘅新歌《六度相隔理论》啦。咁啊呢一首歌都真系要讲一次，真系嗰份词方面啊，尤其系心思好好啦。我想知道，即系我哋作为听众睇嘅时候都咁有感觉，你哋作为当事人，即系睇到呢一份歌词又系点样样咧？ 啊！我記得一開頭咧，我係唔俾份歌詞佢睇住先嘅，我想佢哋聽下有咩彩蛋。然後佢哋已經好快咁聽到 chorus 咧，有曬我哋所有嘅數字。 係、 哦。然後之後我再 send 份歌詞，我話不如再細論下其他歌詞。跟住咧，阿妹就開始喊啦。 係、哦、啊，聽幾次都喊咯，即係好似好神奇嘅個感覺。跟住仲要係 Cindy 咧，佢講解咗六度相隔理論呢個 theory， 即係呢個社會學嘅 theory 啦、嗯。其實就係講緊話兩個完全唔識嘅人，其實佢哋點樣去到認識呢？喺中間就係隔咗大概六個人嘅距離， 嗯、 即係當我認識咗六個人咧，我就會認識到 Cindy 咁樣嘅大概嘅意思啦。跟住就覺得好似係我哋唔知係乜嘢嘅幸運啦，而令到我哋可以遇上到我哋八個人啦。然後我哋嘅連結咧，亦都係原來可以影響埋我哋身邊嘅人嘅、嗯，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八個咯，係其他人都會因為我哋而受到影響，而去聯繫到好多唔同嘅嘢啦。跟住就仲要好多好又係好複雜嘅心情啦。跟住就覺得啊，呢首歌實在係太過即係太過包含咗好多 Lolly Talk 嘅嘢喺裡面咯、嗯。我覺得佢係好代表到我哋，亦都係呢個力量係希望即係聽嘅人，我會想佢哋都感受得到咯。 系咯，我谂即系嗰个感受好深。啱啱听到少少，不如每位都可以讲下，无论系即系对首歌当初听到啊，或者自己录音嗰 part 嘅时候系如何？可能 Yanny 可以都讲下。 我个 part 就系、是、都几惨嘅，其实咧，唔系，即系我觉得我嗰个唱嘅时候嗰个情绪系都比较唔开心嘅。 嗯， 咁因为咧我就 即系我唱嗰句嘅时候，就谂翻起我嘅故事，就系、是、以前系比较即系未遇到 Lolita 之前都比较迷茫同孤单啦。系 大家开始捉住你啦，记住嗰句 Yanny 哈哈大笑啊，龙年 系啊，就比较迷茫同孤单啦。跟住就系遇咗大家，遇咗大家，遇到大家之后就。即系我觉得系佢哋俾咗好多力量我，然后令我 由一粒黑嘅石变咗做暗， 系啦，即系令到我成长咗咯，同埋自信咗好多。跟住有一句咧，就系我哋歌词最尾就系齐集来天台再相见，我就谂翻起我哋上年九月拍二人限定故事嘅回忆咯。即系喺天台嘅时候，我哋系一齐倾偈啊、食嘢啊、练舞啊、庆祝我嘅生日啊，即系全部嘅回忆，全部都系飞晒出嚟，跟住就会内心感动，系啦。 系啊，因为每次做访问都知道，每一次你都会叫做叫进步紧啦，即系佢克服紧自己一路好担心唱歌嘅人。我谂另外七位一路见住佢都一路俾鼓励佢，系我记得唔知做咗两次都系。就會問阿 Cindy 自己唱得好唔好啊，等等嗰啲咁樣，係，所以呢樣嘢大家都會 feel 得到嘅，係。咁啊，跟住Elka 你又講下，係啦，你自己錄嗰一部分又如何？ 其實咧，我第一次聽呢首歌嘅時候，同阿妹嘅感覺一樣啦，即係其實即係聽呢首歌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回憶，就喺個腦度徘徊啦。跟住然之後，其實我想分享一下就係最近我聽呢一首歌，即係當我哋首歌出咗啦，跟住我就。好似有一次搭车听嘅，突然之间咧，因为其实我喺个 MV 入边咧，我系大家都有唔同嘅特性嘅宝石啦，而我嘅宝石咧系勇气嘅宝石嚟嘅。突然之间我听呢首歌嘅时候，我会谂翻起啊，原来一开头我哋组成 Lolita 嘅时候系其实都要一种勇气啦，都要嗰份勇气啦，但系唔知点解系咪开始慢慢咧，我加入咗 Lolita 之后，我觉得自己有时嘅嗰种勇气咧，冇以前咁强啦。我突然之间有呢个谂法啦，但系一听到呢首歌，我就会谂翻起大家喺 Lolita 嘅一个阶段，其实每一个都俾好多勇气我去做一啲对自己唔擅长嘅嘢啊，又或者对于自己嘅恐惧啊咁样。所以唔知道啊，就系听到呢首歌就会。好俾到力量我， 但系觉得冇勇气系咪因为觉得自己做嘅嘢唔系净系自己负责，系因为大家一齐共同，所以有嗰种冇信心咧？ 系啊，亦都系有时可能即系会点样讲好咧？即系 好似我哋演唱会咁样咯，即系演唱会对于我哋嚟讲都系第一次嘅事， 都系 我哋做好多即系。做所有嘢嘅第一次都系会有惊嘅时候，跟住所以其实我觉得勇气系几时都需要，即系埋藏喺个心度，先至可以做到下一步咯。所以我觉得即系好彩有八个人一齐，先至会即系将呢份勇气叠加埋一齐咯。 勇气可嘉， 多 谢。 好啦，跟住就 Tanya 啦。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 demo 嘅时候咧，系好有。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哦，这个完全是三分甜的续集咯，即系一个好似开一个 chapter two 咁样，即系三分甜是 chapter one， 我哋而家就去 chapter two 啦。跟住又另外谂翻起好多三分甜嗰阵嘅画面啦，例如我哋跑啊，或者我哋瞓低喺个草地度。跟住呢一个 concept 咧，竟然系同个导演咧，即系个导演咧，原来都之后同翻我哋讲话啊，佢都睇过晒我哋之前啲 MV 啦，跟住好想都攞翻一啲好似三分甜咁样嘅画面攞翻出嚟去做一个呼应一个彩蛋咁样。跟住我系完全觉得即系 exactly 就系我当初听 demo 嗰阵时嗰个感觉咯。 哦， 同埋我觉得呢首歌咧系有一个好就好似打游戏机咁样嘅感觉啦，所以我记得我录音嘅时候咧都唱得比之前啲歌系更加可能会想唱得 cute 啲啊，想唱得playful 啲咁样嘅 style 咯，而我嗰阵都惊啊会唔会太即系有少少好似扮少少卡通咁样嘅声音去唱啦，会唔会太多咧？好似之前都未试过咁样，但系高佬都俾咗好多信心我，就叫我你试到最尽啦，你太多嘅话我会同你讲噶啦。跟住我就真系试咗啦，跟住佢又觉得哦，其实都几好喎、啊、咁样，即系之前都冇听过你呢一个 feel， 跟住就好似都有用到落首歌入边啦，卒之。 哦，如果冇记错，系咪你嗰 part 系会有一啲政府曲 effect， 系咪就喺你嗰段会有噶？ 咁啱第二段就系我同咪咪个 part， 就加咗少少嗰、那个麦团有啲 trumpet 啊咁样嘅 focal effect， 咁我哋之前啲歌都比较少有呢一啲咯。 咁 為呢首歌咧喺兩個 pre-chorus 都用咗唔同嘅 focal effect 啦。咁例如我同阿 Yanny 嗰句咧就會係貼合翻打機嘅嗰種 focal effect。咁而Tanya 同埋 May May 嗰度咧，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呢個感覺，就好似突然間打開咗一個音樂盒咁樣，然後佢入邊好精彩馬戲團嘅嗰種 focal effect 咯，係啊，咁樣。但係咧，我突然間即係頭先 Tanya 咁樣講，我突然間醒起一樣嘢就係咧，喺錄音嘅過程有一樣好有趣嘅嘢就係咧，今次高佬咧係一嚟到咧就因為大家都覺得呢首歌係好似三分甜蜜續集啦，但咧佢嚟到咧就第一句同我哋講，但大家今日入去錄音咧，我唔要秋葉原嘅聲音，我要袁叔係咪袁叔定攝曲啊？係我要袁叔嘅聲音。 Okay, 有咩分別咧？ 你哋點樣去理解呢、這個？係 咯，跟住我就話咁即係點啊？咩叫唔要秋葉原嘅聲音？我話呢首歌唔係秋葉原 feel 咩？咁就話我就係覺得你哋咧太多呢個秋葉原嘅感覺啦，已經個音樂已經好有動漫啊，好有漫畫嘅感覺啦、嗯。不如你哋俾多少少你哋係袁叔 girl 嘅感覺咧？ 哦。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都几有趣， 系。系咯，即系要摸索嗰个元素系嘅声。好啦，咁啊，跟住到阿 U 啦。 我当初咧，其实喺入录音室之前咧，我系揾咗我嘅唱歌老师去练啊，跟住我练嗰两句咧，其实一路都好紧张呢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呢首歌系都系节奏快啲啦，跟住要捉得紧啲啦，同埋个技巧，我觉得都系难好多嘅，对我嚟讲。所以我喺入录音室录 住咗嘅，入去之前已经激住咗。 录音室嗰阵时咧就好紧张噶，其实我今次都系，跟住我会好，我自己会变咗着重喺嗰啲 skills 系点样啊，可以唱得好啲啊咁样，但系我一路咁样唱我嗰句嗰阵时咧，高佬同 Cindy 就喺度话，不如再多啲感情，你再可以再Q 啲咁样，因为我嗰句咧其实系讲系友谊嘅，因为系讲。遇到姊妹请紧求，寻日高呼 爱心想 爱心想藉友，好想唱出嚟。跟住我点样摆更加多嘅感情落去咧？就系、是、我真系谂住大家去，即系我好似真系想唱呢两句俾佢哋听咁样。跟住就即系我终于冇咁紧张咯，系当我唱到去中间嗰阵时候，因为谂住佢哋，所以就冇咁紧张。 系，我谂佢哋都俾咗好多信心你，等你可以放胆试咗先，即系好似头先 Tanya 嘅状况都系退咗先，然后先再 modify。 当初佢觉得，咁样咁鼻音都唔得噶，咁 Q 都唔得噶，但系高佬同先就话得噶，放慢去做啦。 我想讲咧，隔住嗰个玻璃咧，跟有时我哋都要 talk back， 即系揿嗰掣先，佢都已经听到我哋讲嘢。但我哋咧就系冇揿嗰掣嘅时候咧，就系咁讲，哇！呢句真系好唱得超好，即系超啱佢啊！即系如果唔系阿 U 唱，唔知边个唱啦咁。咁个感觉就系、是、阿 U 就系呢一种好 sweet 啊，然后好即系就系会同大家各位姊妹去讲去示爱嘅一个人。系啊，咁所以佢系佢自己发挥翻自己本身嘅嗰个力量出嚟，就已经好够做咁样咯。 我对呢首歌嘅歌词有个小彩蛋，我系非常之深刻印象，就系、是、佢有讲过五百天啦。因为我哋本身呢首歌就喺演唱会嘅时候就已经唱咗俾大家听啦。咁其实咧喺我哋出道到去演唱会嗰日咧，其实就真正正相隔咗呢个五百天啦。咁所以喺我录歌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原来我已经同大家相处咗五百日，而个歌里面亦即系讲嗰五百，原来我哋经历咗咁多嘢，有咁多唔同嘅元素喺入面啦。而我本身嗰个元素咪就系热诚嘅，我就谂其实呢个热诚我本身之前其实好耐之前都有嘅，但系我加入咗 Lollytalk 之后，我觉得呢个热诚就喺呢五百天里面令我翻嚟嘅，所以系。身邊七個姊妹去再俾多一次呢個力量，我去揾翻呢個熱誠翻嚟咯。所以呢樣嘢係反而係最感動到我自己嘅一樣嘢咯。 有冇係有啲 moment 你覺得嗰、那個哇啲熱誠翻嚟係即係可能經歷咗啲乜嘢係最大嘅咧？喺呢五百日裏面你覺得？ 是有時我哋或者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否定嘅時間啊嘛，我唔係喊，好似見大家好似驚我喊咁樣， 你都拍我啦， 熱 誠呢啲熱誠你 係否定自己嘅時候，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嘅時候，但係身邊嘅其他人即其他姊妹佢都會同你講唔好放棄，一定做到嘅。嗰刻就係我會 feel 到嗰個熱誠，就算係得一個人有都唔得咯，係真係我哋要八個一齊。 疊加起嚟先可以有呢一種火咁樣咯。所以我覺得熱誠呢樣嘢唔係一個元素，係一種能量。我自己覺得係感染曬，除咗我哋八個人啦，會感染埋身邊嘅人咯。同埋有一樣題外嘅話想講，就係我有個朋友啦，佢過嚟睇我哋演唱會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咧見翻有好多咧已經冇聯絡嘅朋友啊。 哦，一齊嚟睇就見翻面。 原來你都中意 Lolitalk 啊？你都覺得過嚟睇啊？佢同翻我講。原來我哋 Lolitalk 係令到好多人與人之間可能已經過咗好耐，即係一段時間冇見嘅朋友去重聚一齊。佢真係同我講，我哋最後真係同翻佢一齊出嚟食嘢，再傾翻起好多以前讀書嘅時間嘅一啲片段啊！我覺得哇，原來呢種力量係咁奇妙嘅，可以。 佢哋最後有冇喺埋一齊？ 喺呢個情人節之 下，兩個都係男仔。 OK。 系我谂喺你哋嘅音乐或者平时同你倾嘅歌一体性好强啦，咁而即系喺歌里边表达咧，即系去到自由四方冇知啊，我记得最尾嘅时候一人一句嗰样咧，今次我又系喺度听啦， 系啊， 即系系尾二个 chorus， 即系进入最后 chorus 前嗰度又系好黐线地一个数字就一个人唱嗰、那个呢、這个编排系点样？因为我觉得系好难先可以做到，因为你有歌词又要 fit 到个 melody， 又要分段又数字嗰啲，呢、這个可唔可以讲下啦？呢、這个 呢一个位咧，其实系我同高佬咧喺我哋演唱会嘅时候啦。咁就分緊即因為係演唱會嘅 preparation 期間收到呢首歌嘅歌詞啦。咁然後咧，佢就話其實咧個 chorus 啲歌詞都幾 interesting， 都幾得意啊。跟住佢就話啊，咁但係咧我又數過，好似真係差唔多八句咁樣。跟住就話嚇，真係要分到咁細咩？咁樣跟住就話我話真係其實我在五百天嘅啫，七載的改變嘅啫。最少係好似係係二同三係勁短啦、啊。跟住就我話喂咁樣真係好咩？跟住就好有意義喎、啊。高佬話，跟住我就覺得相信高佬，因為喺前面啦、啊，等大家，因為其實我哋平時可能。例如唱三分甜的時候我們分段的時候是會分得比較碎，因為想做那種很開心的感覺給大家，就會很緊接緊接樣。但是去到二人限定故事的時候，我們是每人可能是一段一個段落仔、就是、一個段落仔的這個 approach。 接著去到這首歌，我次跟高佬分拍的時候就研究我們究竟是要 keep 這個 approach 還是三分甜的 approach 的，最後就是將兩樣炒埋一碟了。因為在最尾他都覺得因為我們那時候談完之後，我們就說不如我們試試在 rehearsal 的時候聽一次個效果如何先啦，即係驚最驚都係有一啲位係可能搶拍嘅位咧，會好難 over， 即係驚會一係 overlap 或者驚會好難接到落去啊。咁但係喺練習嘅，即係喺rehearsal 期間聽完個效果之後，都係覺得呢一個做法係非常之啱，係啊，呢、這個選擇係非常之啱，因為就係每人代表一個數字嘅時候，就可以全部疊加等於八咯。 哇！係啊，好誇張啊！呢、這個 好有嗰種戰隊集合嘅感覺， 好黐線嘅呢個係即 一句都是其中一個打冷震的位置， 是啊， 他仲可以安排到一個數字擺到係即填到喺最尾，即係一二三四五咁樣搭到去最尾， 係啊， 好誇張呢一個， 鬼斧神工， 好勁，係啊，即係我諗好多嘅彩蛋喺歌詞啊歌曲裏面有咧 ，MV 頭先一路講緊都係，我諗都係有好多彩蛋喺裏邊，同埋你哋每人一粒石，我又諗起數碼暴龍嗰啲每人有一個勳章定咩啫，即係勇氣之章定咁樣嗰種啦。你笑咩？你冇睇咩你？ 我都中 意你個年代嘅喎， 我睇四咯，細個嗰陣時係 係啦，即係喺。這個 concept 是不是都是團隊那時候去想了、哦、每人都會有一粒屬於你們的石代表著一種元素樣？ 其實是在一開始我們 send 我的 demo 給雷偉樂的時候，同時我都跟他說因為想要一些動漫一點元素，但雷偉樂他自己很少看動漫的、啊、所以呢我就跟他分享一些、因為他就覺得他有問我一些問題很少少的問題，例如說、你方向上面會不會想是 keep 回怎樣，然後我就說、我覺得可能動漫很多時候會有某一些元素，我就舉例咗，列舉咗幾種俾佢啦，咁樣，然後我就話但係咧，我覺得可以交翻俾你去決定究竟用唔用啦，同埋點樣去安排。咁然後咧，佢最後填完之後，佢就同翻我哋講，佢同翻我講，我沿用咗呢一個 concept 嘅。咁但係佢就覺得我哋每個人咧都有佢喺 Lolitalk 入邊佢 observe 到嘅嗰啲特質，就係我哋成長啦、夢想啦、希望啦、勇氣啦、温柔啦、友誼啦、熱誠啦，同埋率真。他就 observe 到呢幾樣嘢，咁所以他就決定將呢幾樣嘢擺落去，即係將呢啲元素混合咗喺啲歌詞入邊咯。咁但係其實我哋一開頭收到啲歌詞嘅時候，我哋淨係好 focus 咗喺啲嗰啲彩蛋啊、嗰啲數字啊。咁但 但係反而咧就係、是、MV 咧將呢一個元素再次呈現翻出嚟咯，係、嗯、啊，即係佢哋都係不約而同地係可以有同一個方向咁樣去做呢件事，而且仲可以每一個段落原來係可以 match 到某一種元素，我哋係完全冇諗過喺聽嘅時候，係啊，所以就覺得啊，原來呢首歌亦都將 MV 導演嘅諗法同埋田前嘅諗法連結埋一齊咯， 係即係嗰個完整性係極度之高到誇張嘅一個 MV 同埋一首歌， 我好自信， 係啊係啊，所以大家可以係繼續揾下當中嘅一啲彩蛋 MV 裏面會有啲咩啦。咁啊呢一首六度相隔理論係啦，就係2024年嘅呢個第一首歌啦。咁啊今年啦，你哋 Lollytalk 啦會有個 plan 會唔會係點樣？大家可以 expect 今年會聽到啊、睇到等等咧， 係咪專輯嗰啲都有打算呢？ 仲有剩翻九。同十噶嘛，应该系系啦。 咁我哋今年其实即系数字歌就一定要完成咗佢啦。我哋都想今年可以出晒数字系列，然后咧其实专辑同埋碟咧都系希望今年嘅计划都可以完成得到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跟住同埋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我哋今次录到咧，就系揾咗我哋三分甜嘅原有班底，再加埋高佬爸爸一起去做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都完咗演唱会之后，都有大家围内喺度倾啦。其实我哋内心咧都有好多一啲喺香港乐坛里面系好即系好希望可以同佢合作嘅一啲音乐人，即系大家喺度分享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今年希望可以完咗数字系列之后咧，可以同到更加多嘅新嘅班底去合作啦，可以呈现到多啲 Lollytalk 嘅火花俾大家睇咁样，系希望带到惊喜俾大家。 系，大家就可以期待住啦。咁啊喺度今日再一次多谢 Lollytalk 几位上嚟， yeah.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Thank you， 新年 快乐，多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Thank you， 就算有气，这把枕头，共同游玩，亦有心相救。 喺今日呢一个大年初五啊，同时都系情人节，访问嘅最后送俾大家嚟自 Lollipop 嘅作品，个名叫三分甜啊！听日五点再见，拜拜。